又是到这个时间，每一次到这里我就不舍得。我知道呢，我是很不懂说话，每天都有人告诉我我不懂说话，所以我就说少一点，我就说一句心里面的说话，就是好多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陪我，好开心你们喜欢我的歌，希望我以后可以继续唱些好听的歌给你们听。如果今晚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呢，不要紧，下一次尽量再努力一点。如果你们喜欢呢，那我真的心里面会很开心。多谢你们，多谢你们的爱心，多谢。这首歌再送给你们，我用我全身的力唱给你们听。突然地沉默了的空气，停在头上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渐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以痴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终可有转机，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讲再见，纵在两地一生也等你。我在这里想话呢，这个我不可以话是叶倩文演唱会，因为实在太多太多人帮我。我这个演唱会的草地呢，差不多喊了几次，每次喊的时候我们的杨建恩都在这里哇又喊，但是他每一次都说 Sally 我们尽量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尽量做给你啦。 Chris 都是 Chris 都说，哎呀你想怎样啊，究竟好啦好啦，我尽量啦。 Dancers 都一直这样，张耀永都是，那我在这里要多谢他们咁支持我，咁對我有信心。第一位咧，我要多謝就係張耀永公司，佢哋搣飛都搣到暈啦。張耀永先生，俾啲掌聲，唔該啊！我哋嘅監製楊建恩 ，thank you 啊恩。佢嘅 assistant Ringo Chan 而家瘦曬啊！我的好好的朋友鍾定一，冇佢唔得嘅，佢真係好幫我。我哋嘅 Chris Babita， 我哋嘅 Man Leader， 好嘢 ！David Lin Jr.，Nicky 華仔 ，Terry，Rudy，Roel，Joey，Ricky， 我哋嘅 Chorus，Janette 啊 ，Tess，Vilma，Janette，Danny，Barry，Chris， You all look the same 。我哋嘅设计 dancer 呢三 Kenneth Chan， 哇！设计我呢三 Jonathan Chan、Diva Boutique， 整我嘅靓头发就系 Kim Robinson、Le Salon The Orient， 陪我跑步嗰位咧就系 Andy Brothers， 我哋嘅 lighting Magic Chu， 我哋嘅靓嘅声就系 Sanada San 同埋 Koi Desa， 多谢你咁多，唔使埋晒。我哋嘅編排嗰度就係阿龍哥同埋 Cedric and Derek， 同埋咧，我諗我要最多謝就係我哋最辛苦嘅跳舞嘅 dancers， 佢哋呢次真係好辛苦，唔該你哋俾啲掌聲佢哋，你可以睇到佢哋好努力，好努力。我想請佢哋上嚟同我一齊唱完呢首歌 ，Come on dancers！ Yeah.